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17集。用左手呢，还是用右手呢？129很少吸纳新鲜血液，一般招收的也只是普通会员。可是即便是普通会员，也能在129学到不少东西，享有129内部会员的资料共享权。而129的情报网几乎遍布全球，身为会员，就算只是普通会员，受到的优待也是不少的。在这之前，129也招过几次会员，毕竟每个组织都需要新鲜血液，常宁暗地里物色过不少。不过每一回秦冉都没有参加过。他在129是个神奇的存在，唯一没有露过面，但威慑力却比常宁还要大。他这一次好不容易露了个面，常宁怎么会放过他？之前吃饭的时候，秦冉听郝队跟陆兆颖说过这件事，所以他也并不觉得奇怪。隔间的夏飞还在给他背化学式，秦冉看了一眼厕所门，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，按着手机直接给常宁发了两个十分冷漠的字：不去。他刚发过去，常宁那边就急了，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。秦冉在铃声响起来之前十分冷酷地挂了。常宁十分的执着，打了一个又一个。秦冉非常嫌弃地看着他的来电显示，然后起身，伸手不紧不慢地敲了一下隔壁的墙。夏飞背公式的声音戛然而止。秦冉起来，拉开隔间的门出去，一边抽出塞进兜里的耳机插上去，接了常宁的电话。他低着眉眼，一手将耳机塞到耳朵里，一手打开水龙头压着声音说。秦冉一般都是开变音器跟他说话的，第二次这么直接地听到秦冉的本音，音调冷清晰又年轻。一直觉得孤狼是个抠脚大汉的常宁又沉默了一下，才开口道： 你作为我们129的招牌，到时候放出消息，今年我们招新的题目是孤狼出的，你想想这会吸引多少神隐的人。 电话那头的常宁拿了一杯咖啡，站在落地窗边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 你出山都不来点新闻吗？ 夏飞也紧跟着出来了。秦冉洗了手，关了水龙头，想了想，没有彻底拒绝。 行吧，我考虑考虑。 常宁挺开心地挂断了电话。夏飞也洗手，又紧跟着秦冉后面开始背公式。秦冉觉得他就是个唐僧，真的烦。熬过十分诡异的晚自习，终于回到了寝室。林思然跟在秦冉身后，还遵循英语课代表的指示，拿了两本单词本紧跟在秦冉背后。注意到他动作的秦冉拿着手机的手不由抬了抬，然后遮了眼睛，另一只手握着胸前林思然给他的那颗草。 冉姐， 楼梯口乔生追上了他。没事别找我，有事更别找我。秦冉将手机塞回兜里，脚步没停，不太耐烦地回他。放下遮住眼睛的手，那张脸上挺冷淡的，眉目冷艳，透过微垂的眼睫能够看到他眼底微微的血色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眸中的血色几乎没有，表情也很少不耐。今天是从下午又开始了。乔生这些人都以为秦冉是因为星期六期中考试那件事烦躁了，刻意等到放学安慰他。秦冉按了一下太阳穴，他精神不太好的回了一句：啊，知道了，烦。乔生立马抬手给自己的嘴巴上了链条。 林思然跟在秦冉后面往寝室走，给了乔生一个眼神。冉姐今晚火气有点大，估计是背单词给背的，没事别惹她。等秦冉他们去女生宿舍了，乔生才转身看到徐瑶光正拿着手机跟人打电话，语气稍微要显得温和一点。乔生反应过来，电话那头肯定是秦宇。除了秦宇，乔生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第二个能让徐瑶光有如此态度的人。听到徐瑶光说了一句什么魏老师，他翻了个白眼。等徐瑶光打完电话，乔生才开口问道， 秦宇啊？ 嗯，他到京城了，今天见过沈家人，沈老爷子特别喜欢他最近的新曲，他暂时住在沈家。 徐瑶光将手机放回去，语气依旧平静。 哎，别跟我说他，我一点也不感兴趣。 乔生没有什么好气地说道。徐瑶光瞥他一眼， 你这什么表情？ 乔生掏出手机，打开游戏，想了想，还是开口道： 徐少，我从林思然那听说的，无言手中秦冉的那张照片，你知道是谁给他的吗？ 听到这一句，徐瑶光眸色动了动。 谁？ 是秦宇给他的。 乔生也是深思熟虑之后，才决定对徐瑶光说实话。 我是找无言确定之后才跟你说这件事的，而且我都看出来了，不信你没看出来，那秦宇他在算计你。 算计得明明白白。乔生不明白徐瑶光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。秦宇拉小提琴确实好听，但是没必要这么魔怔吧。徐瑶光盯着乔生的脸看了一会儿，沉默半晌，然后淡淡开口， 知道了。 什么？等了半天就一个知道了，这是什么反应啊？ 徐少， 你说的我知道，不过他现在没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。 徐瑶光已经转身往宿舍走了。乔生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干脆利落，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。横川一中这次的期中考试在周六周日两天，三天时间秦冉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度日如年。周六早上照常早读，秦冉最近几天精神状态都不太好，前段时间几乎没有出现的血丝又出现了。林思然每天晚上起来上厕所都能看到他在背英语单词，九班的人也不太敢触他眉头。早读下课，秦冉跟林思然说了一声，就没有跟他们一起去食堂，自己去了校医室。因为秦冉不在，林思然就跟夏飞他们一起去食堂了。徐瑶光跟乔生没有去食堂吃早饭，而是去了外面的早点店吃面。两人去的时候，魏子航已经点好了一份牛肉面在吃着。 就你们？ 魏子航慢悠悠地在吃着面，一双凤眸微微眯着，风神清绝的，顿时觉得这个小卖部的逼格跟他不符。 他去校医室了。 乔生坐在他这桌子上，拿着菜单开始点面。 今天考试你还敢吃蛋？ 他瞥了一眼魏子航碗里加的鸡蛋，魏子航就吃面也不理会他。这又跟秦冉一样逼格的大佬啊。等面期间，乔生就跟徐瑶光闲聊。 哎，徐少，你昨天跟秦宇说的那魏大师是谁啊？他收了秦宇没？ 徐瑶光摇头表示不知道。 听说魏大师去 M 州了。 秦宇去了京城之后，虽然还在联系他，但联系的时间少了很多，这一点徐瑶光知道。魏子航对这两人的对话本来不清楚，直到听到这儿，他吃蛋的手顿了一下。 说起来，魏大师跟你都姓魏。 乔生对秦宇本来就不感冒， 说到这儿，他微微笑着看向魏子航。 你不会就是那个魏大师的家人吧？ 魏子航瞥了他一眼，依旧高冷的没有开口。 我开玩笑，你别当真。 面来了，乔生拿了个筷子夹了一筷子。 看你这社会人，就不像人家艺术大师的亲戚。 魏子航成名就是一混混，混道上的，还认识帮派大佬。而能让林家人看中的魏大师，肯定是有文化素养的人。两人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，都摆不到一个层次上。这边，秦冉在校医室这边也吃完早饭，陆兆颖还特地给他订了补脑的大餐。秦冉慢吞吞地吃完，吃完回班级的时候，九班的人到得差不多了，都在拖着桌椅开始布置考场。秦冉慢悠悠地跟着他们一起拖自己跟林思然的椅子，很快被前桌的男生抢了过去。见状，秦冉也没有跟他抢。 冉冉，你状态好很多了。 林思然看到秦冉拧了三天的眉头松下来，不由惊讶地开口。哦。秦冉拉了拉自己的外套，闻言就嗯了一声，语气也挺平静的，没有之前低敛着的那股不耐烦。林思然本来还担心秦冉今天会紧张，毕竟昨晚秦冉就挺不耐烦的，眼下看他状态似乎很好，瞬间就放心了。这次时间安排跟高考一样，严格的要命。座位是按照之前月考的成绩安排的，从一班往后排考场，基本上一班的学生都是全校前100名的，往中游的就去阶梯教室考了。秦冉每次雷打不动最后一名，很明显在最后一个考场。第一门9点考语文，秦冉就拿了个2B 铅笔涂答题卡，又拿了个黑色笔答题。 冉姐，你没带橡皮擦吗？ 乔生的同桌也在最后一个考场，他看到秦冉就两支笔，想想对方大佬做派，一拍脑袋，顿时想起来，也对，大佬怎么会有橡皮擦这种东西呢？立马双手捧起自己的橡皮擦，90度弯腰的给秦冉送过去。 冉姐，您用，选择题的时候可以掷骰子。 秦冉无语了，他坐在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位子，靠近阶梯教室的门，李爱荣监考隔壁的班级，路过这里很自然的就看到这一幕。秦冉就是九班的典型标志，不管在哪里都是人群中的最亮点，一身又肥又有点颓的气质。李爱荣一眼瞥过去，眸光晦暗，一中就算是最后一个考场，学生质量都不算太差，他们不说稿纸了，最少也带了笔袋或者橡皮擦。就只有秦冉这边，除了写字用的笔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就这样，像是能好好考试的学生吗？李爱荣心中的一点不安完全消失，压根都懒得跟同监考的老师说什么，收回目光，转身去了隔壁考场。这次期中考试，无论从考试时间、内容，还是从监考力度上，都严格按照高考标准来。又是全市第一次联考，校方十分看重，每个考场都有两名老师监考。不过，监考最后几个考场的老师显然都不是特别的认真，放了屏蔽仪之后，就坐在前面喝茶聊天。预备铃声响起，老师开始发卷子。 规矩大家知道，不要抄袭，也不要拿出手机，屏蔽仪在这里啊。还有要上厕所，老师陪你一起上。 屏蔽仪都出来了，是这么严？ 老师，您陪我上厕所我害怕 啊。期中考试我们没必要吧。 底下一阵哀嚎，谁也没想到会这么严格。卷子从前面一排往后传，倒数第二排的人知道这位是校花兼九班那位连魏子航都怕的大佬， 他心里建设了半天，才小心翼翼地伸手把试卷递过去。秦冉把放在一边的校服穿上，咳了咳，班级挺安静的，他就低着声音：“谢谢啊。”第二排那学生一本正经地转过了头，小声地回了一句：“ 不用谢。” 秦冉先翻了一遍卷子，然后看看右手，又看看自己的左手，拧眉：“啊，用哪只手呢？”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